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，来听到的是黄小琥的歌声，同样带来的是有关朋友的歌声，不只是朋友。黄小琥的歌据说尤其适合剩女来听，她在台湾有灵魂歌手、pop 女王等美誉，与蔡琴齐名，但在内地也不算火，比不上和她同出道的经历相同的潘越云。在2005年的时候呢，李宇春演唱了他的那一首《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》，让沉寂多年的他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就在2009年的时候呢，他也是有一首《没那么简单》已经广为传唱，被称之为了最经典的疗伤情歌。来听接下来的这个歌声，是杨坤，《2008》，音乐导航继续前行。 才能够成长。 一个人总是总是这么想，那一天多么多么不寻常，为你惆怅，为你疯狂，为你拼命往前闯。一个人总是总是这么想，看大事那么那么的漫长，你想点亮，我也想点亮 这么想，那一天多么多么不幸。 这是来自于杨坤在2008年所创作的《2008》。杨坤呢是中国流行乐团富有传奇意味的人物，他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如黑咖啡般浓烈苦涩，却又回味无穷。他的歌曲中传达出的是那种深情与伤感的情绪，痛苦与执着的心态，形成了一种无以伦比的音乐氛围以及美感。看看时间，今天的30分钟又跟各位要告一个段落了。希望各位在明天的这个时间继续来锁定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，来找到小辉。明天见。 平安车险欢乐送， 送什么？ 免费好礼送不停。6至8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，致电平安车险报价，就送福临门大米，快快拨打 4080000000。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 英雄者，就黎明于水火。论三国手游，当有史诗之战场。激变之智谋，无双之动作，握百万雄兵，战天下群雄。即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，一